见新王子，见好看的女才为儿子，不管算什么，款款有请。 好好，娘娘有旨，选新王子到外眷进殿参见。 Thank you. 却不许我碰。竟是我背地里听养到太过伤狂。

官在生之门，请二爷留作机遇。 有一天，他到院中来， 成了吗？哼，我偏偏要王家林妹妹一样，请问来 江心。 府上有一个戏子名叫纪官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如今三五日不见回去，四处寻找多日，听声乃终身转生纪官琳琅宝女，相叫臣儿，听着道出府去也是琳琅的旨意，过出千万老先生专治琳琅，请将纪官放回，一阵可为我王爷闻坑之意，那儿来嘛？一命下官，救命之苦啊！请大人稍待，来人，唤宝玉。 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，在家里你因为鬼陪陪君家，在外边不发无邪也遭殃，那只是端死王爷家界生动人，一旦怪赢得他，他不顾大 起步，

个戒指是不是 丢了也就算了， 我这个倒用不上，你把我这个 拿去 这 里放 的，这是中国街太太送给你的那个哈。 啊，宝姑娘，你来了半天，我来带啥都没遇到。好姑娘，你说一位，我叫你到带啥去？ 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哎呀，不用了。 我已经见多好了，宝姐姐，你来了好多时候了吧？ 来了一位，就听见你在梦中骂人，想不到我是专门来听你骂人的。 是真的吗？我是一点都不知道你。 好了好了，梦中之言不足为惜，我原来是想帮帮你，还来听说你近来遇着了几些心事，倒想来拜读一番。 我的事啊，生病做得这么好，都不像你和林妹妹呀。你来了，正好请你来评论一下你。 好啊，那就到里面去吧。 宝姐姐，请吧， 请。 什么宝姑娘、白姑娘，又是不是绑了一截手上，叫我们半夜三更不得好睡？ 寻他这样巧，终巧不过老他 妈妈呀，我的儿啦，我是进老刘玩巧什么呢？喏，当年我像王丫头这么年纪，倒是比他玩巧呢。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不如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算起，要说巧，又说好啊，我都不是包牙的呀。 老太太，你这话我说天了。 妈，到底怎么样？我只当听老祖宗这对日子八姑娘好呢。 包牙的，等一位真的也是好吃的东西，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意了。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想什么吃只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王丫头办了来吃。 老太太，总是叫他吃难的，市场要他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 妈，你太有福了，我们老祖宗啊，这不是验神牛算，要不验神牛算呐、啊，他早得把我也吃了的。

家的。 实话放了心，不就动了心，也是顾不得死我了。 你急什么事？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怡红院去，你为什么就不叫丫鬟开门领玉？ 啊，是我从哪里失去呀？哦，怪不得你不理我了。好，我只管这样呆呆奶奶，叫我立刻就死好了。 猜哪一天啊？ 受了你丫头眼欺凌，上了你怡红院里闭门羹，偏向我磨磨凄凉待月门，偏替生我梨花镜。那一日你梦在多多里人， 祖国一位，嗯，定是丫头们干出来的好事。等我回去问他是谁，我定要教训教训他们。 嗯，是呀，教训教训才好。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有宝姑娘来了，什么北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了。 小丽，你又说这些话，哎，你到底是欺我呢，你还是揍我呢？ 这又有什么要紧呢？紧都抱起来，我觉得一粒和你。 好妹妹，你放心， 都放心的，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倒是说过，什么放心？不放心的 啊！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凭你的意思，啥体贴不长，那些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的。 我真不明白。 好妹妹。好妹妹，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你是真的不明白这话。不但我平时把非良心，而且你对待我的心都过头了。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动了心，才弄了这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才能宽慰一些，病就会好的。啊，妹妹慢些。你再让我生，你计划这就好不好？啊， 万一什么可以说的，你的话我都明白了。 啊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颗心从来也不敢说，今天。我大胆地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心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这一身的病，又不敢告诉人，只好挨着。走吧，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才会好你。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，啊、好妹妹。